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也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虽然准备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么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这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魔力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曾爱 你 的星星的聚成 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各自纠结。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将满荒的野心 给最孤独的人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 没有你安慰。 是谁？ 让你爱我是谁？ 是你， 原来是 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这里是 FM969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，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。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明白是谁为你的诺言，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声垂危，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，我